圣咏集第103篇。我的灵魂请向上主赞颂，我的五内请向主名赞颂，我的灵魂请向上主赞颂，请你不要忘记他的恩宠，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种牵由，是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，是他叫你的生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，是他用仁慈以及爱情给你做了冠冕，是他赏赐你一生幸福满盈，是他使你的清纯更新如鹰，上主常行正义的工作，为受压迫者主持公道，上主曾将自己的道路告知梅瑟，给以色列子民彰显自己的功绩，上主赋予仁爱宽恕，极其慈悲，迟于发怒，他绝不会常常责问，也绝不会事事愤恨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。就如上天离下地有多么高，他待敬畏他者的慈爱也多高，就如东方距离西方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远，就如父亲怎样怜爱自己的儿女们，上主也怎样怜爱敬畏自己的人们。他原知道我们怎样形成，也记得我们不过是灰尘。世人的岁月与青草无异，又像田野的花茂盛一时，只要清风吹过，它就不复存在，没有人认得出它原有的所在。但上主的慈爱永远临于敬畏他的人，他的正义永远临于他们的子子孙孙，就是临于那些遵守他盟约的人和那些怀念并履行他诫命的人。上主在天上立定了自己的宝位，天下的万物都属他的王权统治。上主的众天使，请你们赞美上主，你们是执行他命令的大能臣仆，又是服从上主圣言的听命公侯。上主的众天使，请赞美上主，你们是奉行他旨意的忠仆。上主所有的一切受造物，在他的权限所达的各处，请你们大家都赞美上主。我的灵魂，请你赞美上主。